六，练习。 七，听数。张三和李四去火车站，进去以后，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，他们赶紧快跑。张三跑得快，先上了火车。他看见李四还在车下边，急了，就要下车。服务员说：“先生，不能下车，车就要开了，来不及了。”张三说：“不行，要走的是他，我是来送他的。” 八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出来，厨房，到处，儿子，耳朵，二月。二，朗读绘画。火车上有点热， 开车以后就凉快了。 这些东西放在哪儿？ 放在上边的行李架上。 真高啊。 我帮你放。 麻烦你了。 不客气。